在心里流，此际怎么开口？前事在心里漂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请你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或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。处死更难受，灵魂已失，心仿佛死去，心死问谁可救？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情爱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？琴弦打开在此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我与饱，心中空虚了，依琴泪痕湿透眼泪。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盼心曲再奏。情是内心的交流。